帝都奥丁不允许任何建筑物高度超过新武幽宫，就连掌理国政的帝国宰相府也不例外。银河帝国自从第31代皇帝奥弗利三世担任皇太子的时代起，从来没有正式设过宰相一职，一直都由国务大臣代理宰相一职，这个惯例一直沿用下来。前几年腓特烈四世死后，里登公爵在一世纪之后终于坐上了宰相的宝座，后来又因利普修达特战役结束时的一场政变被迫离开这个位置。今天宰相府的主人兼任帝国军最高总司令，成为帝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臣子。 谢谢。 此外，历代宰相或者代理宰相都是经由皇上任命产生，而这位他却命令皇上这么做，他就是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 会不会太打扰你呢，罗格兰公爵？ 不会，无所谓。有什么事情吗，西达？ 宪兵总司令凯斯的上将要求面见公爵，他说他有急事禀告。 哦，凯斯勒这个家伙居然会这么性急啊！我可以见他，你把他带进来吧。 是。 好像要打雷了。 根据气象局的报告，好像马上就会有雷雨了。 属下听到风声，有两名利普修达特联合军的余党，前几天已经潜入帝都，属下特地来禀告公爵这个消息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 其实是有人告密。 告密？算了，继续说吧。 兰斯伯爵今年26岁，他是去年联署利普修达特盟约的贵族之一，在战败之后就流亡到费沙去了。 这个人我记得，我在皇宫还有其他地方见过他几次，我不觉得他对我有这么深的敌意呢。我总觉得他是一个会写一些歪诗跟小说，不知民生疾苦的家伙，只是单纯的相信名门贵族才是帝国唯一的支柱。 利普修达特联合军另外有名参谋叫做修马哈，今年32岁。 这个人我不认得，他说他是平民出身，30岁左右的上校，他立过什么大功呢？ 他多半担任后方勤务，应该说是机遇好吧，不过听说他能力也相当不错。 是吗？真可惜。 现在我还没有查出这两个人为什么愿意离开安全的亡命地点再度回到奥丁来，不过我判断他们应该是另有目的，最好是小心防范。 他们应该有护照跟签证才对，到底用的是假名或者是使用伪造证件，仔细查一下。 让他们通关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次如果不是有人告密，我们根本也不会发现。属下想说的是，这些护照跟签证是费沙政府发给他们的，这件事显然跟费沙政府脱离不了关系，属下请求公爵，希望公爵能够做出政治上的判断。公爵不利的举动那就来不及了。 他们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属下即派人密切监视。 我知道了，你继续监视，别让他们发现了，这件事我再给你指示。 是，属下告退。 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喜欢把鲁道夫的怒吼比喻成雷鸣，这件事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比喻得真好。雷这种东西，简单的说是一种能源的浪费，发出那么大的热度、强光跟声音，结果只是虚晃一招，一点意义都没有。跟鲁道夫简直一模一样。我跟他不同，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子。西达马林，不晓得你的想法怎么样，说来听听吧。 公爵，您问的是兰斯伯伯爵回到帝都来这件事吗？ 没错，他本来应该安分地待在费沙，做几手歪事混日子的，为什么现在愿意冒这么大的危险回到帝都来？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据我所知，兰斯伯伯爵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我对你的观察没有意见，不过这个蹩脚诗人回到故乡来的这件事情，我看不出跟浪漫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他变成老人才回来，我倒可以理解，现在距离去年内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公爵说的没错，兰斯伯回来有更重大的原因，他会回来也许是他认为有值得冒险的事。 到底什么事？ 恐怖行动。历史可以证明，只有对强者进行恐怖行动，最能够激励行动派的浪漫主义者。 你说的恐怖行动是指行刺我吗？ 不，我看应该不是这样。 你怎么会这么肯定呢？ 凯斯的上将说的没错，这次行动一定跟费沙有关系。万一现在公爵被人杀死了，好不容易才建立的统一体制就会跟着崩溃，也会造成社会跟经济的混乱。我想至少在这个时候，这并不是费沙的期望。如果费沙真的支持这次恐怖行动，我看不会是行刺公爵，应该是绑架重要人物。 照你这么说，他们的对象会是谁？ 有三个人很有可能。 其中一个当然是我了，另外两个呢？ 一个是公爵的姐姐格瑞华伯爵夫人。 要是这个蹩脚诗人敢伤害我姐姐，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我会以牙还牙，让他尝尝这种恐怖的滋味。我会用想象不到的残酷手段慢慢的折磨他。 罗格兰公爵，刚刚我说的话不够周延，请你原谅。关于绑架令姐的事，我看这一次还不会发生。 哼，你怎么会这么肯定呢？ 绑架妇女做人质，这种行为明显的违背了兰斯伯伯爵的原则。刚刚我说的很清楚了，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宁可采取困难度高的做法，也不愿意绑走软弱的妇女，让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 原来如此，兰斯伯伯爵，这个蹩脚诗人说不定真是这样。不过费沙说的恶劣一点，其实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可能强迫负责执行任务的人采取既省事又方便的做法吗？ 公爵，如果他们要这么做，应该不会选上兰斯伯这个人吧。我看让计划者跟执行者都能够接受的人才是这次的绑架对象。我建议公爵不妨朝这个方向去想。 那到底会是谁呢？ 目前帝国境内地位最高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蹩脚诗人想绑架皇上？ 对他来说，这并不是绑架，而是把幼主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是一种尽忠的举动，所以他不但不会排斥，还会欢天喜地地去执行呢。 对蹩脚诗人来说，这的确是个好办法，我很同意你的话。这么一来，功利主义的费沙跟蹩脚诗人双方应该都会满意才对，到头来又是费沙的黑狐狸在搞鬼，这家伙从来不自己动手，只会躲在背后煽风点火。这次受指使的两个人真是不错的傀儡，我认为这次是费沙的情报员故意向我们泄露蹩脚诗人潜回来的秘密，你说呢？ 我认为公爵的看法非常的正确。 嗯， 嗯，还是帝都的啤酒风味纯正呢。费沙那些啊，哪能跟这个比啊？ 很抱歉，兰斯伯伯爵，这家啤酒的制造厂是我们费沙投资的呢，就连这家旅馆呢，也是我们费沙经营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才能替我们保守秘密，也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嘛。这些废话就不多说了，我已经把上面的命令都告诉你了，正式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会再跟你联络的。 麻烦你回去转告秘书长还有波代克事务官，就说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协助。 我明白了。 哎，上校，怎么了？你不吃一点吗？ 我突然想到有些事情要办，我马上回来。 真是的，这个家伙老是紧张兮兮的。 哦，上校。你想干嘛？ 你最好给我说实话，波代克事务官他一定还说了些什么吧？ 你指的是酬劳吧？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目前人在费沙的雷夏特伯爵说要封你为指挥官呢。 我指的不是这些。 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一次回到奥丁，我才感觉到整个社会都变了，不但法律更严明，国家也朝着好的方向在进步。如果你们希望这一次计划进行顺利，有朝一日可以打倒罗格兰公爵，那么就会让历史倒退。姑且不提对旧王朝忠心耿耿的兰斯伯伯爵还有雷夏特伯爵，我想要知道一向采取现实主义的费沙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罗格兰公爵的改革损害了我们大家的权益。 只是这样吗？你该不会是故意利用我们把消息泄露给罗格兰公爵讨好他吧？你该不会是这个居心吧？到底是不是？ 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这项计划成功，我没有骗你。上校，你该不会是想打退堂鼓吧？ 对了，我正想要告诉你，这项计划牵涉到我在费沙那些部下的安全跟他们的生活，既然答应你，我一定全力以赴，这是身为军人最后的一点骨气。 既然这样，那就好了，我们的目的跟利益并没有冲突嘛，我就把这次的行动交给你们去做，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才对。 你的这句话 我希望高级事务官亲口跟我说。 什么？这太过分了吧！要他亲口跟你说，我来这已经够冒险了。 我会再跟你联络，你可别告诉我不行。 那好吧，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就是了。 为了我们大家好，我等你的好消息。我再奉劝你一点，最好别乱说话，以免影响到伯爵的情绪。 我的好友吉克·基尔艾斯长眠于此。我的好友， 前面还要爬坡呢，我看还是开车过去吧。 没关系，趁机会运动运动也好。你好，请问你是格蕊华伯爵夫人吧？你是？我的名字叫西达马林，我现在担任罗格兰公爵的机要秘书。谢谢你肯拨空见我。 肯拉特。 是。安妮殿下，你叫我啊？ 有客人来了，要好好招呼客人才行。麻烦你先带这位客人到餐厅去，请他吃晚饭吧。 是，安妮殿下，请跟我来。 这个孩子真的是摩德尔子爵家的，他是摩德尔家的孩子，摩德尔把他交给我，要我照顾他。这边请。你说莱因哈特决定要增加我的护卫人员吗？是的，罗格兰公爵非常担心伯爵夫人的安全，怕您会成为恐怖分子下手的对象。其实他很希望伯爵夫人能够搬回去跟他一起住，不过他也知道伯爵夫人可能不会同意，所以他想在山庄四周部署一些警卫保护夫人的安全。他特地让我来这里转告伯爵夫人。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亲自去看姐姐，不过我想姐姐可能不会见我，所以我要麻烦你跑一趟。 如果没有他的话，历史可能要重写了。真的很对不起，马林小姐，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要求特别的保护。不管从什么观点来看，伯爵夫人绝对有资格，最起码在罗格兰公爵的心里他是这么想的。我们保证绝对不会打扰你平静的生活，就请您答应我们，让我们加强山庄的警卫吧。我跟你说一些往事。12年前，我跟莱因哈特的爸爸用尽他所有的财产，连仅有的豪宅也被迫放弃，一家人搬到老社区的小房子里。当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好像一无所有，不过我们却得到了别的东西。莱因哈特生平第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有一头火红的头发、个性开朗、整天笑嘻嘻的少年。我还记得当时我跟这个少年说过一句话：吉克，你要跟我弟弟做好朋友啊。红头发的少年履行了他对我的承诺，不止这样，他所做的超过他的承诺，我相信换成任何人都办不到。是我夺走了吉克·基尔艾斯的人生，跟他的生命，还有属于他的一切一切。他死了，可是我却还活在人间。我是个有罪的女人，所以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东西。格蕊华伯爵夫人，请你原谅我这么说，不过我一定要斗胆地告诉你，万一你被那些旧贵族的恐怖分子害死了，你说吉尔艾斯指挥官在天之灵会觉得安慰吗？我相信你这么做他不会觉得高兴的。不光是为了已经过世的人， 也请你替还活在人世的人稍微考虑一下。伯爵夫人，如果连你都放弃他的话，我想罗格兰公爵就没有救了。吉尔埃斯指挥官的确是太年轻就死了，不过要是罗格兰公爵在这个年纪精神上就已经死亡的话，你不觉得也是太年轻了吗？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这么说的意思是我放弃了我弟弟？罗格兰公爵真的很希望能够对你尽一些责任，他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如果说你能够接受他的好意，他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对姐姐来说的确是非常必要的。这么做不光是为了罗格兰公爵本人，对其他更多的人也都是意义重大。马林小姐，你刚才说对其他的人也都是意义重大，这也包括你自己吗？是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不过最重要的是对更广大的民众，银河帝国有几十亿的民众，这些民众总不能寄望陷于虚无的统治者吧。我再一次向你保证，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请你成全罗格兰公爵，不，成全莱因哈特的心愿吧。他有这么远大的志向，也全都是为了你这位姐姐，也请你多为他着想吧。我真的应该好好的谢谢你，玛丽小姐，谢谢你为我弟弟设想的这么周到。西达玛丽小姐，关于增加守卫这件事就让你全权处理吧。不过有一点，我不打算离开这个山庄，除此之外一切都依照你的安排，你要怎么做我都相信你。谢谢你，格瑞花伯爵夫人。玛琳小姐，以后你叫我安妮就行了。是，那么也请你直接叫我西达吧。 首先我想向你确认一件事情， 不晓得公爵有什么吩咐。 你到底是自治区首长的代理人，或者只是帮他跑跑腿，是哪一种？快说。 形式上来说应该是后者才对，公爵。 形式上来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们费沙人是形式重于实质啊。 公爵这么说是在夸奖我们吗？ 我并不是想打断你的解释。费沙他到底想怎么样？ 公爵，真的很抱歉，我实在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哦，你不明白是不是？ 是，请恕我愚钝，我实在不太明白。 那就糟了。如果一流的戏曲要成为一流的戏剧，得要有一流的演员配合才行。你的演技一下子就被看穿了，太扫兴了。 公爵这话就说了太重了吧。 那我就重说一遍，我想问你，绑架皇帝到底有什么好处？你不觉得这项行动已经超过了兰斯伯伯爵他的能力了吗？你说呢？ 我真是没想到公爵居然会发现这件事情。哎，这么说公爵一定知道告密的是我们费沙政府的人了，而且这么做也是等于给公爵一个暗示吧。 嗯， 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请公爵耐心地听听我们的计划。其实我们费沙政府是非常有诚意的，我们愿意尽一切的力量帮助公爵完成统一全宇宙的丰功伟业。 这是鲁宾的意思吗？ 是。 即使如此，帮助我的第一个动作竟然是让旧贵族残余分子去绑架皇帝，难道说你们不需要向我说明一下这件事吗？ 嗯，莱因哈特公爵，其实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让兰斯伯伯爵把幼弟艾芬约瑟夫二世从叛徒的手里给救出来。哦不，当然这是他主观的看法，然后经由费沙逃到自由行星同盟去，到时候他一定会在那里建立亡命政权。当然他这个政权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这件事公爵当然也不会承认。 嗯，说的没错。 这么一来的话，公爵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出面讨伐自由行星同盟了吗？ 名正言顺？ 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所有支持公爵的民众只要公爵致力于安定内政，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根本不希望再有战争的发生。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一次要塞战的结果难免有人会产生反战的情绪，万一你的对手跟旧贵族派余党站在同一阵线上的话，他们难免会倾全力于打倒你还有同盟，你说到时候会怎么样呢？更何况如果皇上逃到同盟境内，必定造成同盟内部舆论的分歧，这一点也对公爵是大为有利的。 综合以上这几点，公爵，你认为我说的对吗？ 照你看，我应该怎么做呢？难道要我向你们费沙低头称谢，感谢你们这么替我设想？ 公爵又何必这么挖苦我们呢？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干脆明说好了。猜别人的心事有时候很有趣，每次都这样就让人反感了。 那我就单刀直入吧。我们希望罗格兰公爵掌握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以及各种世俗的权威，在您的统治下，让我们费沙握有全宇宙的经济大权，尤其是航星之间的流通和运输权。其实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不晓得公爵的意下如何？ 听起来好像不错，可惜你漏了一点，费沙的政治地位呢？ 希望在公爵的宗主权下，让费沙拥有自治权，除了换个主子，一切都没有改变。 这一点我也可以接受，只不过要是同盟不接受王密的皇上，到时候再好的戏码都没有办法再唱下去。这一点你考虑过吗？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关于这一点的话，请您相信费沙的工作效率，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哼，要是同盟不接受小皇帝的话，处境最尴尬的人必然就是我，到那个时候我只好被迫接受没有人要的鬼牌了。你们自己先放了火，然后又说可以替我灭火，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哦，公爵怎么这么说呢？ 算了，你给我听好，事务官，如果说你们费沙想跟我结盟的话，那就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敢问公爵是什么条件？ 不用说，你们也知道费沙走廊的自由航行权。你怎么了？干嘛这么惊讶？为什么不回答我？ 这件事我没办法立刻答复你。 你不是说过你们会帮助我建立霸权吗？而且你们还说这是鲁宾的意思，既然这样，让我使用费沙走廊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的要求你们应该是欣然同意才对吧？ 可是我 不管出兵的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如果这条路被封闭了，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可是 擦擦汗吧，事务官，难道说你心里期望的是我们帝国军在费沙走廊尸横遍野吗？想一想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一旦两股势力同时垮台，费沙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公爵，您太多心了。 那也无所谓，费沙本来就可以主张自己的利益跟权利，不过帝国跟同盟当然也一样了。所以你们千万别以为这三股势力之中如果有两股合而为一，其中之一一定是费沙才好。 请进。 打扰了， 谢谢你。 别这么说， 这个是安妮殿下亲手做的是不是？ 是的，床罩是，桌巾也是，这些全部都是安妮殿下她亲手做的。 是吗？ 您对这些也有兴趣吗？ 这些女性化的时候我完全不行，我只是觉得有点自卑。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当然可以，你说。 为什么你不让安妮殿下平静地过日子呢？安妮殿下她真的很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好几个人服侍她，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她的。 我答应你，绝对不会打扰安妮殿下平静的生活。我会要求卫兵绝对不可以进入山庄之内，不会侵犯到你的工作范围。有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了解，除了你之外还有很多的人都希望能够保护安妮殿下。 莱因哈特默许之下，亡命费沙的贵族军兰斯伯和修马哈遣返帝都进行绑架幼帝的大行动。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绑架幼帝。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